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惊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一广播旁耳边。87.6，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大家好，我是枫林火山乐团的鼓手李晨。其实我觉得读书啊，真是一件挺快乐的事儿。虽然我平时比较忙，但是也是会抽时间会想一想读书这件事儿的。因为读书能给你很多幻想和好多的想象的空间。我是希望自己多抽出时间来去读书的。参加完这个节目之后，我肯定是要多找一些书来看。接下来为大家诵读的是普希金的《冬天的早晨》。严寒和太阳，真是多么美好的日子！你还有微睡吗，我的美丽的朋友？是时候了，美人，醒来吧。睁开你为甜蜜的梦紧闭着的眼睛吧，去迎接北方的曙光女神，让你也变成北方的星辰吧。昨夜你还记得吗？风雪在怒吼，烟雾扫过了混沌的天空，月亮像个苍白的斑点，透过乌云射出朦胧的黄光，而你悲伤地坐在那儿。现在呢，瞧着窗外吧，在蔚蓝的天空底下，白雪铺盖着像条华丽的地毯，在太阳下闪烁着光芒，晶莹的森林黑光隐耀，棕树透过冰霜射出绿色，小河在水下面闪着亮光，整个房间被琥珀的光辉照得发亮，生了火的壁炉发出愉快的烈响，躺在暖炉上想着该是多么快活。但是你说吧，要不要吩咐把那匹栗色的聘马套上雪橇，划过清晨的白雪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任性任的快马奔驰去访问那空旷的田野，那不久以前还是繁茂的森林，和那对于我是最亲切的河滨。 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月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。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一次单纯的心灵朝圣之旅，竟引出种种诡异神秘

令田哥更加意外的是，24是以个人身份与田哥接触的。他提出了一个合作的建议，由田哥干掉12，而24作为内应，随时将组织的重大决定通知田哥。田哥思考了片刻，将手机放下，并退后了10几步，淡淡地对24说：最近很忙，没时间解决他。 好吧，只要你把他干掉，什么时间都行，请相信我的诚意。其实啊，我很向往普通人的生活，但只要12不死，组织就不会解散的，我就永远得不到自由。直到某一天死在某个阴暗的角落。我才19岁，我不想这么死。田先生，如果你有意合作的话，我会再联系你的。 24说完，捡起了手机，在手中转了几圈，收好，转身离开。冬夜的寒风中，那背影异样的孤独。田哥看向那个单薄柔弱的背影，心中有一种说不清的滋味。在别的女孩还过着天真烂漫的日子的时候，24已经生活在生死的边缘。从24的话中，田哥听出了一种挣扎，一种向往。或许他的心中仍有希望，即使久在阴影下，灵魂仍旧是向往光明的。杀手也是人，也有感情。但田哥依旧警惕着，提防着，没有因为突如其来的同情而产生了丝毫的懈怠感。田哥看着24的背影消失在街的拐角，正要转身，空荡荡的街头突兀地响起了手机铃声。是简奇。田哥脑海中立即闪现出汪伟的面孔，他急匆匆地走过燃烧的竹林，样子有些气急败坏。汪伟为什么会出现在法庭园呢？他与雷鸣之间是什么关系呢？这会不会又是阴谋呢？田哥拿起了手机，略一犹豫，还是按下了接听键。田先生，法庭园遭遇恐怖袭击，可能还有杀手藏在暗处，目标很可能是您，所以请您暂时不要来。简奇十分镇定，不过他周围的声音却是异常的混乱的。田哥没有异议，他本来就计划在完成自己的事情之前不回法庭园，但汪伟出现在法庭园内，田哥就不能不问清楚了。简奇对田哥知道此事略显吃惊，但毫不慌张，依旧镇定地说：有人走漏了消息，说你在法庭园，因此汪伟是来要人的，哈，我们老板拒绝了他，然后就有人发动袭击，老板很生气的，把姓汪的赶出去了。田哥联想到24那种一切尽在掌握的神态，立即推断出法庭园里发生的事都是他的小把戏。24放出田哥在法庭园的风声，又利用了12的莽撞独断，在汪伟进入法庭园后发动袭击，这种精确显示出24出色的策划能力。但田哥不认为24此举的目的只是让他惊诧一下。雷一鸣与汪伟之间肯定还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。是吗？是内讧？还是有一个诡秘的阴谋呢？或许有合作的必要吧。田哥紧了紧衣领，走进了风声渐起的夜色之中。午夜，田哥安静地待在一家小旅馆的房间里，以瑜伽莲花坐式行密术吐纳之法，耳朵却时刻注意着房间外的动静。24能跟踪他一天而不被发现，

鲜艳的旗帜在蓝天飞扬，扬帆远航，风雨担当，发挥美好的世界，贡献中国的力量，你带领我们奔向民族复兴的前方。千百年梦想，实现百年梦想。 看那鲜艳的旗帜在蓝天飞扬，扬帆远航，风雨担当， 描绘美好的世界，献中国的力量，你带领我们奔向民族复兴的前方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劳动托起中国梦》，杨晓光、郑华作词，朱培华作曲合唱。